爱迪生的故事。今天我们来讲科学家爱迪生的故事。电灯、电影都是他发明的，他是美国的发明大王。爱迪生小时候老爱问这问那，这是什么呀？那是什么呀？他是个爱动脑筋的孩子。孵小鸡。爱迪生五岁的时候，有一天他看见家里的母鸡老待在窝里不出来，就喔喔喔喔地叫着去赶它。可是母鸡歪着脑袋，眨了眨眼睛，一动也不动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？爱迪生把母鸡抱起来一看，哟，窝里一大摊蛋，数一数有十几个呢。奇怪，母鸡今天下了那么多蛋吗？他连蹦带跳跑去问妈妈。妈妈妈妈，母鸡今天下了十几个蛋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？母鸡不是在下蛋，是怕蛋着凉。妈妈把爱迪生搂在怀里说，妈妈抱着你，你不是就暖和多了吗？爱迪生更觉得奇怪了，瞪着眼睛问，妈妈，蛋也跟咱们人一样会着凉吗？妈妈笑起来了，告诉爱迪生，母鸡是在孵蛋里，母鸡用自己的身子盖在蛋上，蛋就暖和了，蛋里面就会长出小鸡来，长出小嘴，长出小脚，长出羽毛。后来小鸡长大了，嘟嘟嘟啄破了蛋壳，叽叽叽就从蛋壳里钻出来了。爱迪生听了妈妈的话就跑开了。爱迪生上哪儿去了？过了一个钟头，又过了一个钟头，妈妈没看见爱迪生，心里多着急呀，爸爸心里也多着急呀，他东找西找，啊，原来爱迪生跑到邻居家里去了。他用柴草做了一个窝，里面放了许多蛋，他学着母鸡的样子，正蹲在鸡蛋上面在孵蛋呢。他想，母鸡蹲在鸡蛋上面会孵出小鸡来，我蹲在鸡蛋上面也准能孵出小鸡来。孩子，快回家去。 不不，妈妈说了，鸡蛋着了凉就孵不出小鸡来了， 我正在孵小鸡呢。爸爸看见爱迪生这股傻劲儿，真觉得好笑，把爱迪生拉了起来说，走吧傻孩子，你是孵不出小鸡来的。 爱迪生嘟着嘴巴说，爸爸，母鸡能孵出小鸡来，我为什么孵不出来呢？ 小朋友，请你们想一想，爱迪生蹲在鸡蛋上面能孵出小鸡来吗？人也能飞上天。爱迪生看见小鸟在天上飞来飞去，一会儿飞得高，一会儿飞得低，啊，小鸟多快乐呀！ 爱迪生想，小鸟能在天空飞来飞去， 要是咱们人也能这样，一会儿飞过大河，一会儿飞上高山，那该多好啊！ 可是，咱们人怎么才能飞上天空呢？ 他想了又想，怎么也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来。一天，爱迪生看到一只氢气球在天上飘呀飘的，心想， 是呀，气球肚子里装满了气就飞上了天， 要是咱们人的肚子里也装满了气，不是也能飞上天吗？他想起来了，家里有一种药，吃了以后肚子里就会咕咕叫，他想那准是气儿在肚子里翻泡泡了。爱迪生想到这里，心里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。他从家里拿了药，飞快地跑到他的好朋友家里去。爱迪生对他的好朋友说， 你想飞吗？ 我有办法让你飞上天去。他的好朋友不相信，我没长翅膀，怎么能飞起来呢？ 爱迪生说，你只要把这药吃了，肚子里就会冒气儿， 一冒气儿，人就像氢气球那样，忽悠忽悠朝天上飞了。他的好朋友想，爱迪生知道的事情很多，总不会错，就试一试吧。他伸长脖子，咕噜咕噜把药吞了下去。爱迪生就睁大了眼睛盯着好朋友，看看他怎样飞起来。过了好大一会儿，他的好朋友还没有飞起来，这是怎么了？爱迪生把耳朵贴在好朋友的肚皮上，只听到里面咕噜咕噜直响，便高兴地对好朋友说，别着急，肚子里正在冒气儿呢，等气儿装满了，你就会飞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好朋友的脸蛋变得雪白，小鼻子一抽一抽的，头上还冒着汗珠。爱迪生心想，这下该要飞了吧，可是他的好朋友没有飞上天，倒是闹起病来了，捧着肚子哇哇的哭，倒在地上直打滚，嘴里嚷着，肚子疼死了，肚子疼死了。爱迪生的爸爸妈妈赶来一看，才知道爱迪生给好朋友吃了拉肚子的药，赶紧去请医生。爱迪生看看他的好朋友，心里说，哎呀，你为什么哭？你为什么叫？等一会儿你就能飞上天了。小朋友，请你想一想，爱迪生的好朋友能飞上天吗？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